喂，政治好丑恶噶。哎，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嘅，我哋唔识嘅。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值得嘅咩？ 系啊，真系值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10點至11點，政治咖喱飯。 好啦，休息之前呢，就塔立呢今晚都有5000人睇緊 live， 咁呢段時間我相信大家對於呢個中美貿易戰呢同埋香港嘅送中條例呢都相當關心嘅，兩件事呢我都係有相關性喺度嘅。咁呢就講一講呢個呼籲大家支持先，咁我哋就希望呢有個穩定嘅即係營運啦，嗰個嘅即係開支，咁大家可以呢選擇呢用呢個月捐嘅方式呢，就係每個月呢捐200元，咁呢就我哋呢希望可以呢就係籌集到呢一個嘅即係城寨嘅穩定開支嘅一個嘅來源啦。咁呢就除咗喺多謝大家睇 live 嗰陣時嘅支持之外呢，呢個都係另外一個方法嚟嘅。咁呢就你可以用 PayPal 啦，或者係申請呢個嘅個數俾呢個嘅即係城寨。咁而家大家睇嗰個熒光幕呢，我哋出咗嗰、那個捐款嗰個 PayPal 嗰個地址㗎啦，咁樣。咁呢就我哋亦都會呢就有其他可以即係一次過嘅支持嘅方式嘅，咁樣。咁我哋可以寄支票嚟啦，咁記住抬頭呢就係、寫呢個 MGURU Limited。咁千祈唔好寫城寨啊，因為寫錯咗嗰啲呢就可能我哋就只可以就係即係唔將嗰張支票入啦，或者撕毀咗佢嘅啫。咁大家要記住啦，如果你寫個城寨嗰啲，你就可以再寄過你哋嘅支票嚟嘅。咁返嚟講下呢個今日嘅大新聞啦，咁呢就係呢個華為手機啊，就同遭逢呢個嘅上一個佢嘅兄弟啊中興嘅命運啦。咁點解呢？就因為中興喺上一次嘅俾美國招呼嗰陣時咧，就已經講過啦。因為佢嘅兄弟華為都係用咁嘅方式去同呢個美國嘅呢個禁運對象伊朗做生意嘅咁樣。咁我哋要效法呢個華為嘅方式。咁結果就兩兄弟一齊攬炒啦。都從來冇見過人出貓會將呢個其他嘅人嘅出貓方法寫埋落去。咁結果 CIA 一撻到嗰份出貓手冊之後咧，結果華為自然就賴嘢啦咁。咁首先講講個背景，華為被美國釘上呢件事咧，唔係貿易戰嘅新聞嚟嘅。這個是七年前的路透社已經詳細地報導孟晚舟在香港成立一間的空殼公司，怎樣利用這間空殼公司出口美國禁止的技術去這個伊朗。當時華為根本就目中無美國，亦都覺得這個美國的政府是傻的，這個奧巴馬政府都是傻的，實際上他們就不會理的，所以就大膽到一個地步，竟然是用孟晚舟的名義在香港成立這個公司都可以的。咁所有嘅書信往來啊、信頭啊、信紙啊，全部都係用華為嘅。咁好啦，即係等於呢個何志平一樣啦。佢容許你即係黑社會一樣㗎嘛。佢容許你免費嚟唱 K， 免費嚟索 K， 係咪？免費嚟呢個有女仔陪咁樣。玩到咁上下之後，跟住同你講計數喇，喂兄弟，你爭我大佬嗰條數幾多錢㗎喎。咁你話冇啊，我邊度借個錢啊？佢話唔係喎，嗱5月16號你落嚟呢度索咗幾多錢 K， 跟住有幾多個女仔陪你唱 K， 跟住長租幾多，開咗幾多支香檳，嗰度3皮，跟住4月30號嗰度就10皮，加加埋埋就100萬，100萬之後再起釘，而家你爭我大佬500萬喎。咁你話唔係喎，咁最後咩人哋問你，咁你有冇嚟呢個場索我 K 先，有冇嚟呢個場同啲女仔玩過先，有冇開過香檳先。佢話唔係呀，嗰時你大佬請㗎。對唔住，冇咁事，咪就係咁囉。美國佬唔捉你嗰陣時候，你可以喺聯合國嘅紐約總部裏面去橫行無忌，其實已經裝曬 cam， 已經有曬咩。我再講一次，大家翻查返我喺節目嘅講法，所有參加過千人計劃嗰啲科學家，包括香港人 如果你有朋友、同學、屋企人是從事緊美國科研機構 大企業的科研主管，或者一些重要的 lab 的科研人員，你真的小心啲，唔好再同大陸嗰啲親戚往來，唔好親戚介紹嗰啲朋友出嚟食餐飯你就去，唔好再同人哋傾你做緊啲乜嘢項目。如果係咁樣 ，FBI 就會釘上你，張守成自殺，一個慘痛嘅教訓嚟嘅。其實所有嗰啲聲稱自己愛國嘅揸住美國 passport 綠卡嘅科研人員，你哋自己諗清楚。而家唔係講玩嘅，同你哋，而家真係唔係講玩嘅。呢個貿易戰嘅一個規模。好多人就話：，開天殺價落地還錢，係台面談判嘅一定係咁樣。不過成個後面嘅大格局就係視中國係頭號威脅美國利益嘅敵人。過去一年好多人就講：，做生意啊 ，Donald Trump 好快開天殺價落地還錢就握手㗎啦，只要搞掂 Donald Trump 個老婆、個女婿、個女，俾佢喺上海嗰啲嘅咩恆隆廣場嘅百貨公司嘅品牌，俾幾個專櫃佢咪搞掂咯，係。可能 Donald Trump 屋企人係咁 cheap， 但係當如果呢個係美國國家利益嗰陣時候，你睇到李柱銘、陳方安生訪美，連續最近呢兩個月訪美所見到嘅人嗰、那個規格，我想問一下過去咁多年有冇出現過咁嘅情況？係咪淨係 Donald Trump 一個人收咗紅色公關公司遊說嘅錢，或者佢老婆或者佢個女伊萬卡收完之後就搞一掂咧咁？是吗？头号敌人普京而家叫马首食花生，是吗？唔关我事，中美贸易战。实际上乐观其成，因为自从通俄门之后，本来美国嘅头号敌人应该系普京嘅，但系我哋有呢个智商，基本上系比罗志光低一倍嘅领导人。罗志光据说160啊嘛，低一倍即系80啦，咁啊，80都唔少嘅其实。咁呢就呢個小學生程度嘅領導人，所以就自己衝過頭埋去頂個普京個位，即係話明明就唔係你去劈友嘅，阿烏鴉哥劈嘅，烏鴉哥劈完之後浩南出嚟自己頂，就話我劈嘅，我威吹呀、啊、當然你能夠可以取代對方嗰陣時候就係你威嘅，但實際上有冇咁嘅能力呢？我哋睇下華為呢單嘢啦。今次制裁華為嘅手段呢，其實係以前對付過中興㗎啦，已經係好啦，包括軟件、硬件。軟件就係所謂嘅手機晶片。中興大家知道啦，一停嘅話就玩完啦。華為就話我有自主研發嘅晶片，我有之前入咗嘅存貨，可以繼續頂落去。究竟有幾多係屬於高通、Intel 啊等等呢啲？唔知道，佢有幾種嘅，一種就係貨嗰啲嘅 station， 即係 5G 通訊嘅工作站嗰啲用嘅；一種就係手機，手機用嘅晶片嘅數量係最多。咁咧就呢、這個。如果你睇返而家賣得貴嘅都通常都係用呢個 Snapdragon， 係啦 ,Snapdragon 嘅晶片，嗰個型號嘅晶片。咁究竟有冇自主研發嘅能力呢？呢、這個就等於要問返文西一樣啦。講就好勁嘅，包括中國曾經叫做自主研發過一個叫漢森嘅晶片。咁嗰位嘅主持科學家呢，曾經都得到中科院嘅院士聯署表揚添。嗰下唔好笑啊。表揚完之後發覺個漢森晶片是怎樣來的呢？原來是請啲民工是將 Motorola 那些晶片呢大批大批買入，然後什麼是低能到用手將那些晶片那些印了 Motorola 那個商標，用手拿天拿水去捽了它，然後再印個漢森的 logo 下去，那就說自主研發。好啦，最近有一件事爆了出來的，其實就是這個叫紅森的這個所謂的手機的作業系統瀏覽器啊，其實唔係作業系統，瀏覽器又話用咗2.5億自己走去研發，亦都曾經喺香港啊呢、這個創新科技處頒個獎俾佢添嘅。其實跟住發覺原來全部都係喺呢個嘅 Google 嘅 Chrome 嗰個系統裏面抄翻嚟嘅啲嘢，山寨執執埋埋。好啦，無恥不得了，抄襲都唔緊要。跟住記者訪問嗰陣時候，呢、這個負責人點講？佢話。站在巨人的肩膊上看得更远，那你讲晒啦，你抄人嘢你就话站在巨人肩膊上，系嘛？咁你就唔好讲自主研发啦。如果系咁，系咪佢衰格到咩啊？佢连自己嘅系统里边，连 Chrome 嗰个嘅标记佢都唔铲埋佢，即系话好简单，我呢件衫一表面一睇写住呢个LV 咁样，跟住打开里边。 除咗 LV 之外，點解有個 Chanel 同埋 Armani 嘅標誌喺裏面嘅呢？咁樣咁樣都得。咁所以呢，就係呢個強國之所以偉大呢，就係呢樣嘢，係無恥，人無恥則無敵，企業無恥亦都無敵嘅，我覺得係咪冇嘅，用錢買人哋 Samsung 準備研發嘅嗰個嘅打開嘅接埋嗰個手機個 mon 可以接埋嘅嗰間公司，據說就係俾大陸嘅企業用錢買咗嗰個接 mon 嘅技術去啦。咁啊，就買唔到嘅就咩呢？偷。好啦，乜都冇啦，就話自主研發。咁自主研發個前途係點呢？一陣間同大家講下。咁第二個，除咗呢個硬件晶片之外呢，點解我話華為手機呢個 Mate P20 啊等等攞嚟剩返做相機呢？咁就是、因為 Google 下面嘅呢啲軟件啊，Android 嘅一啲有商業性嘅有專利權嘅系統呢，就唔會再同呢個嘅華為合作啦。咁如果係 open source code 嗰啲可以繼續用啦，當然係冇 Q 用㗎啦嗰啲。即係話第一，佢嗰個 Android 裏面呢，人哋 up 現有嘅唔受影響，咁你將來嗰啲點賣呀？即係你唔可以用唔到，再用唔到 Google 研發嘅嗰啲技術㗎啦，包括 Google Play 啦，包括 Chrome 啦，包括 Gmail 啦，包括 YouTube 啦，好，全部冇晒。好啦，你話華為就出咗個講就是、回應稿，就係話對我哋國內市場冇影響。大陸佬講嘢你就唔好聽佢講乜，你聽下佢邊啲冇講嘅。咁對歐洲市場呢，喂，外國市場佔華為手機嘅五成㗎喎，仲有喎，你主打嗰個 Mate 系列，香港周圍賣緊廣告嗰、那個，你係衝住 Samsung 啊 ，Samsung 而嚟㗎喎，喺 Android 手機裏面你要打敗呢個 Samsung 喎，嗰、那個先係大鑊喎。呢、這個佢又唔講㗎，當然係。呢、這個直接致命係咩呢？就佢會失去國際市場。講完啦。好啦，好多外國嘅呢個資訊分析就話，喂，未必㗎喎，佢短期裏面可能受影響啫，佢長期裏面其實可以追返上去㗎喎，咁樣只要佢加快呢個自主研發。其實呢，呢、這個大陸嘅華為嘅手機呢，就唔係行緊呢個 Google 嘅 Android 系統嘅，其實咁佢真係有一啲就自己嘅個名字都唔識讀，叫做咩紅蒙，我都唔明點解會改埋啲咁嘅名字，等於新百倫啊、七匹狼啊呢啲七牌啊呢啲咁嘅嘢。大陸佬永遠改個名字呢，都係型個人嘅，真係即係柒到盡頭就是型啊！呢、這個紅蒙廣東話都發唔到出嚟，紅蒙系統咁。咁最好笑有一次呢，我就喺加拿大，咁我朋友呢就係一個內地即係、就是、移民咗去加拿大嘅朋友，咁呢就咁我就話喂約食飯，咁啊 WhatsApp 你啦，咁佢話咩 WhatsApp 啊，咁我冇裝 WhatsApp， 我用 WeChat 㗎喎，咁我話我唔用 WeChat 㗎，如果你逼我用 WeChat 就朋友都冇得做㗎啦，咁結果就係話咁你不如喺我部手機裝 WhatsApp 啦，咁大鑊啦，佢嗰部手機原來就某次回鄉探親買嘅一個華為嘅手機嚟嘅，點解個樣睇落去 Android 就係實際每一樣嘢都唔得嘅呢？咁樣你只可以 download 到大陸自己嗰扎垃圾 apps， 即係我從來都唔用嗰扎嚟嘅，即係咩百度搜尋啊、WeChat 啊等等嗰啲啦。除咗嗰扎大陸 apps 之外呢，你一 download WhatsApp 呢就搞一大輪都搞唔掂。好啦，呢、這個就係國內市場嘅手機，即係話而家制裁華為就好清楚啦，話俾你聽，兩個市場，Ali， no no， come come。兩個市場，一個市場係咩呢？就係你自己國內市場，不過我唔理你啦，你自己咁把炮係咪？但你知道呢個中國企業 Make in China 2025呢，就唔喺國內市場稱霸，喺國內市場稱霸係冇意思嘅。喺國際市場取代美國㗎嘛，要2025其中一項重點就係手機通訊㗎嘛。好啦，當你我想問下一個歐洲人，你拿起部手機用 Alipay 呀、啊，大佬淘寶佢都上唔到啊，佢都唔識中文。好啦，跟住仲拿住嗰部手機 ,YouTube 上唔到。嗰、那個跟住喺 Google Play download 嗰啲 apps,Google Play 都用唔到。咁你諗下你點會買呢個華為嘅手機，只有一個用途。因為佢嗰個 P20 好似係同呢個德國嘅賽斯嘅鏡頭公司合作。咁呢就可以影到淺景深嗰啲人像相嘅，其實。咁好多人都因為貪呢樣嘢。好啦，喂，你咁嘅價錢買部手機返嚟，其實 Samsung 嗱，我而家呢個已經係舊 model 嚟啊，呢個係 S 8 Plus， 而家已經去到 S 10啦，已經係。喂，大佬，我影出嚟嘅相，而家雖然係一個舊 model 啫，但係影出嚟嘅相個水平已經好好噶啦，已經係。咁我想問一下，你有咩理由用咁嘅價錢，用 Samsung 手機 S 系列嘅價錢，去買一部攞嚟影相嘅手機咧？係唔會嘅喎。好啦，你話香港會唔會用咧？更加唔會。點解？因為香港人會全世界周圍去噶嘛。喂，大佬，你去到歐洲、去到美國、去到日本，係乜 Q 都用唔到，唔通你用嗰啲音都發唔到嗰啲咁嘅大陸 Apps 啊？係咪先？所以我就話，只有你翻翻去自己中國模式嘅世界裏邊，而家美國就話俾你聽。你要進軍國際市場，你就要守國際市場的規矩。你這個產品要守國際市場規矩，你就不可以說我們中國的模式是這樣是這樣是這樣，對不住。如果你要堅持在中國模式，你回到自己的國家那裡做事，你不需要出來這個世界，地球是 很危險的。其實你就繼續自己閂埋門，青黃青霸囉，那些非洲那些莫桑比克啊，那些津巴布韋那些獨裁者啊，包括中非共和國嗰啲獨裁者啊，個個都好長壽噶，虐待自己人民幾廿年噶，你咪閂埋門自己虐待自己人民咯。國際社會制裁你，去邊度冇人睬你。好啦，而家你就話華為就話我以呢個任宏飛去接受訪問已經預咗噶啦，因為15號簽署呢個總統命令，就係話有國家安全嘅問題，就唔可以同呢個公司做生意，列入實體制裁嘅名單。咁今日 Google 咧應該就係符合翻呢個美國政府嘅要求嘅啫。咁你話我自主研發，其實你喺大陸裏面你嘅手機已經係自主研發㗎啦。點解呢？因為你根本上係唔會用得到 YouTube 嗰啲 Apps 㗎嘛。你話人哋封殺你，大陸嗰啲強國人係咪全世界對你阻礙你強國崛起，我想問一下你大陸其實封殺咗幾多嘅美國嘅科技公司呢？係咪阿里都知道啦，係咪 ?Facebook, Twitter, Dropbox,仲有呢個嘅Instagram， 基本上我哋香港人所有用緊嘅軟件，國際通用嘅呢個互聯網嘅，包括 Google 嘅 Google Search 啊，全部大陸都用唔到㗎。點解用唔到啊？大陸封殺嘛。咁你唔好話個世界對你唔公道喎，跟住你又話唔係啊，我係一個發展中國家，我要保護我自己市場，天公地道。以前哪個國家四小龍哪個經歷過七八十年代不是這樣呢？啱這句說話。不過四小龍有沒有說過2025要打敗美國呢？如果你說到自己2025厲害了我的國，那為什麼你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呢？如果是這樣，你應該是一個世界第二大強權來的。他現在經常都說我經濟總量是世界第二大的，就是世界第一添。當然你不說 per head 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如果計埋人均生國民生產總值，的而且確係一個發展中國家，甚至係一個農民政權添。然後喺咁嘅情況底下，你而家就要叫陣呢個美國。以前就有得你啦，係咪運嘢去伊朗啊、中興、華為，已經犯案嘅即反去到一個地步係咩呢？根本唔將呢個國際嘅規矩放在眼內。好啦，人哋要懲罰你，你又講返八國聯軍，然後由八國聯軍講到當年韓戰抗美援朝。中央電視台上個禮拜咪連續播，好似 CCTV 第六台啊，咪連續播呢個四出抗美神劇咯。呢啲打飛機嘅神劇冇人睇添，喺大陸我相信。點解呢？就係你攞翻出嚟，大家都唔再信啦。因為如果一個人可以將成個國家嘅命運咁樣去推入去一個咁嘅深淵裏面嘅話，呢個國家唔死都冇用。用阿胡志偉嗰個講法，而中國人係唔去爭取一個更加向自己人民負責的政權的時候，只要這個人的智商是小學程度的時候，你想想後果會是怎樣。上一次就是大躍進了，全國的科學家的智商突然間下降到小學的程度，一畝地可以種出一萬斤，沒有人敢出聲，包括那些前學生做火箭做原子專家那些。我想問一下這些人是什麼人？是沒有良知的人，眼中只有自己的政治利益。毛泽东甚至担心粮食在大跃进期间太过多，而在仓库里面是没有办法去保存而溃烂，继续出口去非洲支援这个那些安哥拉啊、赞比亚、坦桑尼亚那些国家，结果自己就不断饿死人。现在不是一样， 厲害了啊，真係你話國自主研發得唔得呢，我除咗恭喜你之外真係冇嘢好講。我有一次講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就係、是、一支原子筆嘅走珠嘅故仔。原子筆嗰粒鋼珠係要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親自立案，要求中科院同中國嘅鋼鐵企業合作，然後去自主研發原子筆嘅走珠啊。嗱，你話我好似亡我之心不死，反華勢力喺度嘲笑自己國家。我想問一下，一支一蚊嘅原子筆，嗰粒嘅走珠，點解要喺德國同日本入口呢？而唔係可以自己生產呢？原因好簡單，我話俾你聽，完全唔係話因為中國冇嗰種技術做唔到，中國嘅鋼鐵企業其實係世界裏面嘅，即係產量係世界最多的。是因為入口那粒走珠在日本成本太平。如果我是生產原子筆的公司，我犯不着走去研發去做那粒走珠啊，是不是？好了，如果這麼便宜的成本底下，所以這個就是田北俊當年的名言了，就是所謂 high tech high 嘢， low tech 就 low 嘢。我只是組裝一支原子筆，那支原子筆賣個半，是不是？咁我點解要花咁多嘅錢投資整個 lab 出嚟？因為點解個粒走珠咁重要呢？就係、是、你嗰個墨水呀，能唔能夠書寫流暢。日本仔就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走去花時間走去研究點樣令到，包括嗰支油墨呀，點樣令到嗰個原子筆可以呢書寫好流暢，唔會漏墨，同埋呢係寫出嚟唔會中間斷咗色。呢啲就係日本企業成功嘅地方，呢啲冇得比嘅，話俾你聽。南韓已經比日本次一級，不過喺亞洲金融風暴之後，你睇到 LG 啊、Samsung 啊呢啲企業係積極喺西方同西方嘅科研機構設立一啲嘅實驗室，喺嗰啲實驗室裏面進行科技創新，係同西方打開自己嘅門戶，同西方真係進行科技合作，唔係逼西方嘅企業因為要開拓南韓市場而被迫將技術轉移。嗱，兩樣嘢嚟嘅，我覺得係點解 Samsung 可以獲得西方世界嘅主流嘅認可？呢、這個就係最重要嘅分別。韓國曾幾何時喺我哋眼中就係一個二流嘅工業國家。韓國嘅鹹片，大家以前有線有得睇嘅，其實大家都唔想俾錢睇，其實免費都唔想睇。到而家大家呢個追韓星。然後跟住利用韓星帶動美入韓國嘅旅遊產業，帶動韓國嘅化妝品工業，帶動韓國嘅遊戲機產業等等呢啲嘢。呢個就係人哋嘅舉國體制嘅成功嘅地方。你大陸佬想學，不過永遠都學唔到。點解韓國能夠做得到呢樣嘢？係因為韓國實現咗民主改革，喺漢城奧運之後真正展開咗南韓嘅除咗漢江經濟奇蹟之外，就係寧靜嘅革命。同台灣一樣是實現了民主改革。在這樣的情況底下，當你的社會，大家看看那些什麼張東健，以前我喜歡看那些港南北韓諜戰那些電影，什麼 JIA 那些，以前怎麼可能拍這些題材，在朴正熙年代，在盧武元，在盧泰愚年代怎麼可能拍啊？這些是民主化之後才可以做的事來的，中共是沒有可能的。現在還要重新大家重溫抗美援朝，撲你個街，韓戰死 Q 咗咁多人，係咪無厘頭為咗呢個北韓嘅呢個咁樣嘅低 B 政權，將中國人嘅人命送去，屍骨無存，紀念碑都冇一個。然後跟住你而家就重溫抗美援朝嘅電影，呢、這個愚民嘅政權咧係冇進步過，真係咁多年都冇進步過。我都話呢個世界好現實，四小龍嘅經濟奇蹟就係我哋今日吹噓嘅中國模式嘅 prototype 嚟嘅。四小龍模式就是 version 1.0， 它是靠什麼呢？是戰略上和美國合作，然後由美國將那個本身的製造業或者科技製造業將它外包去這些國家裏面，包括日本的生產這個晶片，南韓、台灣都是。我們年輕的年代去黃金砌機，其中一樣最重要是砌什麼？華碩嘛，是不是？我那個年代應該是386、486那個年代， XT 我都用過，其實 Monochrome 那時候還是那個，要不就橙色字，一綠色字。好啦， 然後跟住慢慢慢慢台灣嘅科技製造業升級。今時今日台積電好紅海好個基礎就係咁嚟。係美國將個技術轉移嚟亞洲。好啦，跟住佢自己就生產另外一啲更高科技嘅嘢。然後一路一路咁樣轉移。但係呢個轉移嘅過程裏面呢係基於雙方嘅戰略利益。從來四小龍唔會有一個野心就係話2025我要打敗美國嘅乜嘢產業咩產業咩產業。喂等佢當人傻㗎真係。我開放個市場俾你轉移個技術俾你係我可以得益係咩呢得到呢個廉價嘅消費品。但係同一時間你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係取決於呢樣嘢㗎嘛。所以你見到韓國日本都係親美包括台灣新加坡除咗香港97前都係親美因為香港係屬於英聯邦國家嘅一部分。好啦成個係喺咁樣嘅西方嘅經濟主體下面我哋作為一個分工國際分工嘅角色咁樣崛起。同今日中共執意挑戰美國嘅經濟國際秩序軍事嘅霸權係不可同日而語美國佬就要喐你嘅好簡單。你睇日美關係德美關係睇到個西德馬克暴跌到呢個日本嘅經濟危機喺80年代係咪日經指數暴跌當你直接同美國利益衝突嗰時候盟友都冇得好講盟友都冇得好講。呢個就係美國嗰種嘅你可以話佢係霸權同時亦都係佢嘅國家嘅外交政策。香港過去因為正正我哋係英聯邦嘅體制入面 Commonwealth System 我哋由二戰之後嘅紡織業嘅發展世界嘅紡織業貿易嘅談判配額嘅談判多簽配額嘅談判我哋跟住英國佬嘅執住人哋嘅三尾走入去呢啲嘅談判裏面曾蔭權就係嗰代曾經參與過貿易談判嘅最後一代嘅官員然後我哋睇過個世界係點樣因為英國人帶我哋去睇個世界係點我哋知道同國際做生意應該係點絕對唔係孟晚舟任宏飛呢班人嘅視野但好可惜大陸呢啲企業係唔會重用香港人因為佢哋覺得信唔過等於林鄭月娥都信唔過因為有個黃志文喺後面做木偶師及住佢好啦曾幾何時我哋幻想香港人就作為中介中國同國際嘅橋梁但係近呢十幾年所謂嘅強國崛起論係咩我根本就唔需要你中介我直接進入中國直接進入世界市場直接參與全球化入咗 WTO 之後已經係財大氣粗嘅點解因為佢覺得唔需要你香港㗎嘛好啦而家甚至為咗反西方嘅一個政治鬥爭嘅需要而徹底犧牲香港嘅利益都做咗出你睇到逃犯條例所引嚟嘅外資嘅反響佢唔會唔知咩只不過佢唔理咋嘛係你死唔理戰囉係咪還掂你都係咁串咗成日協洋自重呢四個字係最損害嗰啲有自卑感嘅共產黨人嘅心理就係協洋自重我成日覺得呢個叫做黃秋生情意結即係唔係對黃秋生嘅不敬而係反映到香港嘅處境點解呢因為黃秋生係一個混血兒爸爸係澳洲人媽媽係香港人咁爸爸嚟香港嗰時候實際上已經有家室咁大家睇返佢 BBC 即係有報道過佢即係揾親人嗰個故仔我覺得好感人嘅其實呢個係反映到香港就係一個咁樣嘅混血兒中英嘅混血兒實際上佢嘅故事就係香港人嘅故事呢個中英混血兒根本上個生父對佢係冇感情嘅可以咁講好啦然後跟住呢到佢回歸返去呢個所謂嘅祖國懷抱裏面嗰陣時呢正正因為佢個樣子就係已經話到俾嗰班有自卑感嘅人聽係提醒佢哋嘅自卑因為係一個混血兒嘅樣子嘛香港人咪就係咁囉點講呀滿口英文講法治去到美國見到呢啲權貴政要係咪開口埋口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 BBC 衛報泰晤士報係咪然後跟住去到國際組織裏面你嗰啲廣東省委書記行埋一邊英文都講唔掂然後曾蔭權可以上台同拉加德喺度對談講金融風暴看在大陸眼中佢仇恨你多過仇美我話俾你聽所以話香港失去獨立關稅區最開心係咩上海市委書記點解呢個就係百年馬拉松嘅作者所講嘅嘢啦就係佢最後尾 佢所有嘅嘢扮弱者 victimize 自己，不斷 arouse 西方嗰啲左膠白人嗰種嘅帝國主義入侵對中國人帶嚟嘅傷害，建立一種嘅罪疚感，一種 guilty 俾佢哋，然後就喺中間如取如攜，撻嘢偷嘢，七年嚟七年前去繼續運嘢俾伊朗，博你唔執法。到你執法嗰陣時候，你就話忘我之心不死，又唔睇下你哋八國聯軍嗰陣時點點點，火燒圓明園嗰陣時點點點。呢一套說辭曾幾何時令到柯利達、魏奕迅、尤德全部中伏，全部中伏。喺香港問題談判裏面，兩嘢就跪低，唔喺再重主權問題裏面同鄧小平鬧嗰個不平等條約嘅有效性嘅問題。如果你話當時係我九龍係租借99年期，咁香港島呢？香港島大人街以南嘅九龍半島呢？就係、是、正正呢種所謂白之後先至中國崛起呢，成個歷史被歪曲，中國人1946年已經崛起啦。因為我哋用八年嘅抗戰，我哋自己嘅親人犧牲嘅性命，我哋父母嗰代犧牲嘅性命去打敗咗日本人，然後參加開羅會議，在南京那十年的黃金時代，即是1927年之後到1937這段時間，南京國民政府這十年的建設，大家看看數字你就知道。所謂多難興邦是什麼意思呢？就是每到一段時間就自殘，自己毆打自己人民，3000多萬人白白餓死，然後跟著說這個是艱難探索，然後我們又再重新崛起一次，到崛起到這麼上下又再虐待自己人民一次，1989年然後又再多難興邦。喂大佬，聽落去你啲人都癲喎，我覺得一種咁樣嘅無限復活嘅呢種咁樣嘅自殘自虐，然後令到人哋內疚嘅模式。嗱呢樣嘢呢，其實華人嘅社會裏面好多嘅，個人嘅生活裏面叫做情緒勒索。情緒勒索係咩呢？就係譬如男女朋友咁樣，我要先令到你內疚，譬如許志安同阿鄭秀文咁樣。鄭秀文而家完全處於道德高地㗎喇，可以，因為許志安啲世人都抬唔起頭㗎喇，鄭秀文擺出一個咁高嘅姿態去寬恕佢。好啦，以後就算佢話聽日去邊度食飯，許志安話喂我想食壽司，跟住啊鄭秀文話係咩你想食壽司呀？唔係喎，我想食泰國菜喎。對唔住，你冇人會尊重你所講嘅嘢。其實點解呢？就係、是、因為你已經處於道德低地，因為你覺得自己做咗錯事，而做咗錯事之後永遠抬唔起頭。中共最希望西方就是覺得整個近代的中國的破落、恥辱、落後全部是因為西方的原因。但我想問一問香港人或者聽緊我們節目的人，通商口岸有什麼錯？我們香港就是通商口岸的產物來的， Treaty Port。 上海就是通商口岸的產物來的，沒有通商口岸的歷史，沒有上海亦都沒有香港。當然你說道德上這些就是外來人入侵什麼什麼，最後尾如果你說香港人的務實主義，就是看什麼呢？在哪一個政權的管治下面的生活比較好呢？中共最厲害就是什麼呢？就是用一種這樣的這個譬如60年代的法國政府，當時的文化部長馬爾侯亦都是一個無派的人士，是不是最受這些這樣的中共的政治宣傳所影響。然後再早一點30年代美國的記者斯諾走去訪問延安之後，寫出這個西行萬記 Red Star Over China 怎樣影響美國朝野的輿論。這些招數長做長有，用到現在都未用完。所以他最討厭香港人是一樣什麼東西，就是他根本香港人是不願意加入他這個大合唱裡面，因為香港人的控訴是最有力的，其實對西方的控訴一定李柱銘班友竟然挾洋自重，他罵你挾洋自重那一下，其實那些黨部啊、黨媒啊，包括中聯辦政府主任啊那些，他心裏面其實就最不抵得嘛。你一個這樣落任的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我一個強國的中共世界強國的地方官，我去到美國，除了美國官員會招呼下他之外，海關啊又去搜身之外，美國政府都不會刮他們啦，是嗎？你想想那些廣東省省長，你帶廣東省省長黃華華去訪問歐洲，個心裏面就是種落了個禍因，我告訴你。因為 政治是險惡，但政治險惡不及人心險惡。人心就是什麼呢？一種集體的自虐，這種集體自虐是共產黨一路 provoke 出來，通過說恥式的民族主義去接受共產黨的管治。無論你是任宏飛，你是孟晚舟，你是李小加，甚至你是李嘉誠或者李澤鉅，你都要接受這種共產黨的模式，然後令到共產黨，你相信共產黨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說恥。我想問一下，這個恥辱我們在打敗日本的時候已經說了，二次大戰到今日還有哪一個國家是會將十九世紀的戰役裡面所產生那些結果，那些不平等條約，那些通商港貿易港還拿出來跟人在這裡，在印度調過來的那些戰艦是在孟買做的。其實印度到今日有沒有喋喋不休在這裡譴責這個大英帝國留下多少炸彈給印度，搞到印度這麼貧窮這麼落後，所以英國政府有道義的責任是吧，開放的市場轉移的技術給他呢？這個就是所謂的共產黨的自虐式的民族史觀。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呢，香港人就永遠就鬥不順眼的了，因為本來出來哭控訴西方辱華欺壓等等的呢，其實最有說服力的是香港人，點知除了吳秋北那班友之外，大部分的香港人都不出聲，甚至說英治時代好過中治的殖民地時代。你諗下佢等唔落㗎喎，其實呢樣嘢。所以林鄭月娥要將香港改造成為一個紅色城市，綁上呢架戰車嗰度進行一個反西方嘅大規模嘅運動。喺呢個浪將會同1949年嘅上海一樣，係將成個香港淹沒。嗱，讀歷史嘅人睇嘅問題嘅角度就係咁。華為能唔能夠生存對我嚟講 ,no big deal。呢間公司死咗咪即係 Samsung 嘅生意好咗囉。你做的只不過是一個手機的消費品啫，是吧？跟偉大的民族復興有什麼關係啊？我想問一下，你咪攞嚟影相囉，攞嚟做手機囉，是吧？上唔到 Google， 上唔到去呢個 Wikipedia， 咪用你哋自己嘅百度囉。你覺得中國模式咁好，咪生活返喺自己嘅世界囉，走出去國際做乜嘢啫，是吧？你走出國際你就要跟國際規矩去玩㗎喇喎。好啦，究竟華為手機下場會係點呢？坦白講，對我來說，我曾經都叫啲朋友唔好用呢個華為嘅手機。我最主要當時考慮就係佢有 backdoor， 可以隨時俾呢個中共嘅官方入侵嘅啫。而家就更加多一個理由，其實就係個風險太高。風險在於你信 Snapdragon 定信佢自主研發嘅瀚芯晶片，唔係叫瀚芯啦，唔知叫咩名啦，瀚芯係假嘅。你信佢嘅作業系統？這個紅夢啊，英文我都不懂讀了，其實定信這個的 iOS 或者是 Android 系統，你信那些 apps 是什麼 apps， 你問自己就可以了，其實不需要答人的。其實我到今天我都是用著 Telegram， 用著這個 WhatsApp， 就是這麼多了。因為我相信即使它不是解放軍企業都好，後面在中共裏面扶植你，由官方扶植你的企業和西方競爭的企業，一定是要配合國家政策的。這個不需要解話的。其實你簽任宏飛講話和西方簽訂那些的什麼不會做間諜啊，不會監控的協議，曬翹氣啊。這個我都說 99% 這些中國的企業在國際裏面是守規矩的，但是只要个 1%， 只要个 1%， 你就玩完。所以黑呢个 Donald Trump 而家佢唔系淨係美国封杀佢。佢要求佢嘅军事盟友喺欧洲嚟讲最重要嘅就系德国，然后就系英国，亚洲呢边就系澳洲纽西兰，北美洲加拿大。点解呢？五眼国家除咗德国之外呢，就系共享情报嘅。如果你其他國家俾華為用咗佢個 5G 網絡嘅話，即係話喺嗰個係變成一個漏洞，喺美國嘅角度嚟講，嗰個就係一個漏洞，係嗰 1% 嘅啫。我講緊佢平時即係等於香港引渡條例一樣，佢要佢唔會逐個逐個走去搞你哋嘅，佢得鬼閒走去搞你哋咩？個問題就係話，當個 1% 嘅人佢要夾硬嚟嗰陣時，佢就會用所謂雙重犯罪嘅意思，即係話喺大陸又係犯罪，香港又係犯罪，咁先可以引渡。 政治犯佢梗係唔會用政治理由去引渡啦。呢個 common sense 啦，係咪啊？桂文海因為車禍㗎嘛，因為交通意外啊，十幾年前嘅。所以呢個對國際社會嚟講，我成日都話係對香港人嚟講都係敲問我哋自己嘅靈魂。你選擇嘅係企喺世界嘅文明核心價值啦，定係企喺偉大嘅民族復興呢？所有共產黨咁多年乜嘢都係假嘅，包括成個由晚清開始嘅改革所追求嘅咩，又經歷過咩立憲主義，又共和主義，又革命，又成跟住又五四運動，又自由主義，德先生、蔡先生，跟住又到蔣介石嘅呢個新生活運動，毛澤東嘅土地改革，全部都係假，只有一個目的，個目的就係要求富求強。但係國家富強之後，有冇諗過對人類嘅文明社會係帶嚟咩貢獻呢？我想問一下，通訊科技其實係西方嘅科技嘅研發嚟嘅，中國只係科技應用嘅國家。即使你有幾多專利都好，你仍然係擺脫唔到你唔係科技創新嘅國家。而你係去到一個地步，覺得可以取代人哋嘅地位，咁我就恭喜你啦，真係。中國係冇可能取代美國嘅地步。美國無論喺企業裏面有咩國家安全嘅監控到，佢嘅社會始終係一個 open society。open society 就係你嚟自印度嘅工程師好，中國嘅科學家好，香港嘅學生好，你有機會入到 MIT， 有機會入到嗰啲 lab， 你都可以作出一個貢獻。最近世界著名嘅建築師貝聿銘過身，102歲 ,IMP, 就係一個好明顯嘅例子。大家其實有冇諗過，如果貝聿銘係留喺中國會係點呢？唔係喺香港聖保羅讀書，係唔呢個世界係會少咗一個偉大建築師。梁思成，梁啟超嘅仔，亦都係一個中國好知名嘅建築師。但係諗下，你只要對比一下佢哋嘅命運，你就睇到個分別喺度。中國係一手摧毀自己人才，因為一個農民嘅政權，一班落後嘅陝西、陝北搖動走出嚟嘅人，去控制咗國家。呢啲人農民，你以為權術唔叻？農民嘅權術先至叻。你睇魯迅寫嘅《中國人性嘅鞭撻》，你就知呢啲農民嘅性格就係狡猾、狡猾、詭詐。你睇莫言，點解習近平咁憎莫言嘅小說？習近平嘅莫言嘅小說就係寫出呢啲農民嘅另外昂厚老實嘅另外一面。一個農民嘅政權，一個用土匪流民起家嘅政權，打敗咗一班覺得自己係精英嘅國民黨嘅政權。IMP 係屬於國民黨嘅年代嘅人，係國民黨精英嘅年代嘅人嚟。你睇佢兩夫婦，佢太太盧女士，Eileen Low， 一個好出名嘅園藝建築師嚟，應該嗰種嘅氣質風範係唔會喺中國大陸揾得到嘅啦，已經係一個消失咗嘅年代。嗰種水土先至可以培育出呢種世界級嘅人才，嗰種創新，你睇羅浮宮嘅金字塔，你睇呢個蘇州博物館嘅建築，你就會睇得到。呢啲就係創新嘅人才，係世界文明嘅 level 嗰個級數嘅人。中國有冇？孟晚舟講笑係嘛？唔好搵呢啲嘢搞啦，真係喺中共嘅愚民政策。一種1949年之後的洗腦教育，然後不斷的紅線論，將所有的人的思想囚禁，資訊控制。你去到外國，你以為會改變？你在加拿大見到那些華人，無論他是一個幾成功的科學家，都在生活上、政治上就是一個賊人。這種就是共產黨閹割了的人，放了出去要復原都要等他自生自滅，看他造化。然後你覺得在這樣的教育裏面會栽培到創新的人才，企業行為會 長遠投資下去研發。當個企業主人自己都控制不到自己企業命運的時候，你覺得他會一代又一代好像日本企業那樣去自主研發、自主創新？第一，他都不知道整黨運動，我當日這個企業拿回來，在集體手上拿回來的時候，一定用個黑錢，一定行賄過當時有權去控制這個企業的官員。然後我都不知道搞多久的時候，我腦袋那粒珠我為什麼有研發？我生產原子筆，我嗱嗱臨有這麼快吸這麼快， 吸完之後拿去賣又咁平得咁平，賺少啲唔緊要，最緊要回籠快，待到咁上下撇。呢個就係中國嘅成個中國都係一種咁嘅短期行為，包括所謂嘅民族復興都係一種招眾樹萬界版嘅短期行為。母女走去愛斯賓奴入咗個波就話世界球王，大佬啊，大家睇下個老細，愛斯賓奴個老細大陸佬嚟嘅，其實係如果唔係場都冇得出啊！你比得上當年嘅日本球員外流、南韓嘅球員外流？未有耐啦，係嘛？然後就陷入一個集體嘅民族亢奮，咩冇球王冇球王，唔係冇女個冇打個冇啊，係有冇個冇啊，其實係根本中國就冇球王，係咪？每一件小事都會引發呢個民族嘅集體亢奮，每一件事做出嚟都將佢turn成為一個民族恥辱。咁樣嘅國家能夠健康，嗰啲人嘅心理狀態、精神會正常發展。呢個世界就冇常識㗎喇，如果係咁。而香港好無奈地，我覺得1997年之後就已經綁上咗呢個戰車嗰度。頭嗰江澤民嘅年代係仲係好啲嘅，我覺得係。仲同國際社會重視國際社會嘅睇法，對西方嘅批評呢亦都係睇下自己有啲邊啲嘢可以做得到。去到2008年之後成個局面開始改變。京澳之後，漢城奧運之後就改民主改革，北京奧運之後就進入維穩，進入維穩之後開始提倡一套中國模式，一套反西方嘅模式。香港好多人睇唔到嘅，其實正正就喺中國模式裏面，香港已經失去咗佢嗰個地位嘅啦。其實如果中國係全球化融入西方社會，香港仲有個地位，但香港今時今日已經冇咗呢個地位。佢要你揀，究竟你企中國模式定係企西方核心價值㗎嘛？你企西方核心價值咪變咗漢奸走狗賣國賊囉，你企中國模式你咪變咗黃志文下面嗰個木偶囉，兩條路你揀係咪？根本就冇得揀，根本就冇得揀。呢個衰落係必然嘅，我覺得。而呢個過程究竟有幾長呢？我唔覺得要好耐。金融中心嘅崩潰可以係好快，其實如果睇上海嘅歷史已經睇得到，係可以短短幾年之間結束，短短一夜之間結束都得，係一年之間嘅啫。其實係6月12號法案就會恢復二讀，呢個亦都係一年之間。我覺得，我相信作為我哋呢一代嘅香港人，可能係最後一代香港人，如果我哋覺得係需要捍衛我哋嘅生活，我哋核心價值，我哋就需要企出嚟。華為手機究竟它是一個相機還是一個風筒，甚至是一個騷跑呢？我相信跟我們沒什麼關係。好了，今集的時間差不多，再一次呼籲大家可以月捐的話，就是每月200元贊助我們城寨，令到我們可以繼續在香港風雨飄搖的時候為大家發聲的。多謝大家，拜拜。都好悲哀，香港人的人均寿命是全世界最长的。 是啊，数一数二。 是啊，但是呢香港人亦都是全世界数一数二不快乐。 不要只是说屋企的地方小，你知不知道就算你是在写字楼，你自己想想你没有自己任何的私隐。 就是因为到你人生某一个阶段呢，你就会发觉有些东西不是 add on， 而是你又会慢慢失去。 是。 郑成功原来就是这个平湖的千里滨的海滩那里出世的。郑成功的妈妈其实是日本平湖人。 根本每一个时间都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东西，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是不记得的。 美国游客来到香港，当然他会在洛克道啊、酒吧街啊那里在消费啊等等，或者兰桂坊啊这样。但是不会因为这样而兰桂坊成为美国的商人的天下。文化旅游，世道人心。我是刘世良， 我是邝明轩。三不管逢星期一晚8点到9点直播。